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大使馆竣工启用。开馆仪式8月3号举行，由我国外务省副相崔希哲、我国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江三贤、使馆官员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参加，还有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布拉希姆·拉希姆普尔、德黑兰市政府友好团体、出版、言论等各界人士和负责进行大使馆建设工程的伊朗建设公司成员应邀参加。崔希哲副相为开馆致辞，他强调朝伊两国之间的战略关系是在反帝自主的共同斗争中，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与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和伊朗高层领导人共同缔造并巩固和发展的，把它继续加以发展是朝鲜政府一贯的立场。接着伊布拉希姆·拉希姆普尔副部长做了讲话，他强调每当伊朗遇到困难的时候，朝鲜都提供了真诚的帮助，还表示了声援，对此伊朗人民一直没有忘记，今后也将积极支持朝鲜人民的斗争。同一天在我国大使馆举行了宴会。